从前的你和我无话不说，了解后却反而陌生许多，不知道你当初爱我什么，我已只是我。现在的你和我不再联络，各自都开始了新的生活，有些人在意的只是经过，无所谓结果。谁会想到我们曾经爱过，谁知道我们已不再爱了，还以为你的承诺比其他的承诺更听起来更像是一句真正的承诺。谁会想到却比我想象的更加繁琐。现在的你和我不再联络，各自都开始了新的生活，有些人在意的只是经过，无所谓结果。谁会想到像是一句真正的承诺，谁会想到我们曾深爱过，谁知道分离爱容易许多，总以为将错就错比重来过更好过，操作起来却比我想象的更加烦。谁会想到我们曾经爱过，谁知道我们已不再爱了，承诺比其他的承诺更听起来更像是一句真正的承诺。谁会想到我们曾深爱过，谁知道分离爱容易许多，总以为将错就错比重来过更好过，操作起来却比我想象的更加繁琐。 从白天持续到黑夜， 糟糕，过去 say goodbye， 尝试改变，走向未来， 追寻每个我们的画面，每时每刻那么新鲜， 你 才是我爱情剧本。 我跨过沙漠，越过海洋，穿越时间线，只为

飞鸟在唱歌，多自由地哼着。天上星星照耀他的一个梦，梦里只有快乐。听玉兰花轻轻笑了，多洁白的花朵，风儿慢慢吹着它的一个梦，梦里去找彩虹。啊，不敢想荆棘和跌撞，I cannot sleep all day and night.

They don't know you like I know you. Some people dream about looking good, like movie stars in Hollywood, but they don't know you like I know you. They don't understand, they think I'm a fool. If only they could see, I dream about fancy cars, maybe someday reach the stars, but they don't know you like I know you. I would rather spend all my days reminiscing about yesterday when I was standing right beside you. You don't understand, you think I'm a fool. I dream about you. 秋，树满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洗尽风沙月瘦，为我心间抬头。 点醋，火箭才得上了。 担心 baby， 等我来调味，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，你的胃口 秋想要盼月亮，你说过要我将心挂天上，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，上每次我看见星也会对你想一看，将火心刻到花树上，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，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望，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无永远相爱， 你像一个女王，有颗骄傲的心。

看一段云的舞蹈，哦，静静的，静静的看一段云的舞蹈，那些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，把我留在这里，那些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，让我想起了你。 像飞驰而过的地铁，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，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，爱你的虎口，我脱离了危险。 是否